说挥发是什么速度呀？会不会秒空 啊？不会， 也不会。哎，我们以十毫升为例吧。 啊，它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快，说开完了一个礼拜不见，哎，没了，不会的。 会变少，但是 是会变少，那也要三个月半年起，你才能明显的看到它少。但是也跟品种有关，比如说像甜橙啊、柠檬啊这样子的，它挥发的就会比较快一些。像比如说檀香啊、大香雪松这样子，它挥发的就慢一些。所以，就是。挥发最快的肉眼可见的就是柠檬、甜橙、伏尔柑、葡萄柚这样子的， 那就即便是这样的可能也得到三个月你才会有明显的， 你才有可能会见到它少，它也不会说哎，今儿不见，哎，为什么少了半瓶，不会的。 小朋友用了偷摸用了一点啊，不会啊，这个。但是我们也会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如果你真的把一个精油已经打开了、或者买回来了，就还是尽快的用它， 还是要尽快用，对， 不然你说我们刚才说的玫瑰精油那么贵 啊，玫瑰精油不会挥发那么快的， 那挥发了也很浪费啊， 对，挥发了还不如给自己用了， 对呀，多心疼。还有人问啊，一会儿这个下一个节目的主持人进了直播间会不会有错觉进错门了，太香了。会，但是呢还好啊，超哥也认识菊丝老师，所以他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打开的一瞬间精油就挥发完了，这有点夸张了，不至于。 不会的，不会的。 还有说不化妆也很美的菊丝老师，哎呀，对，就你们的嘴是越来越甜了啊，这个。就是说我说这话你别恼啊，对，你马上就要被我拖黑了，稀稀咕咕，我跟你说。说瞬间感觉啊，今天的这个衣服吧，很小只的你显得很壮，怎么说话呢？哪里壮？ 我们还是来聊聊呼吸道的问题吧。接着把上半节没有说完的那个茶树精油， 怕我把它拖黑是吗？你出去， 这是好学生，不要拖黑。 对，很认真，很认真，因为他也问了，跟小朋友 啊， 就是我们说到的，如果不可以给小朋友用的，我们会单另的说，会单独。强调一下，所以正常情况下精油给小朋友用只是剂量的问题， 就是这样子，在没有特别多专业知识的情况下只记三个精油就可以了，就是肯定可以给小朋友用的，第一个是薰衣草，罗马洋甘菊、甜橙、熏香， 这三个 其实 是可以用， 对，所有的品种熏香都是没问题的，因为它就是一个自然的味道。如果要涂抹的话，那个浓度控制啊，要比正常人，那看小朋友的大小，就是特别小的那种，可能就比如说50毫升加一滴。那这个要分情况来看，但是熏香肯定都是安全的。 好，这个刚才说到的三个一定安全的品种啊，所以大家要记起来。还有说声音好听的橘子老师，对。然后今天又见到真人了，对不对？心情很不一样啊。好了，说说上呼吸道， 上呼吸道的茶树。 对，刚才说的茶树。 上半节咱们说到加湿器里面，如果不是特别加精油的加湿器，大家注意，就是可以用那个化妆棉棉片，然后把精油滴一滴在上面，放到那个出气口。这样子那个水雾出来的时候就会把这个精油分子，就精油的芳香分子带出来，如果你直接把精油滴到那个加湿器里面，那可能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今天我想熏茶树，明天我想熏甜橙，发现会串味儿。再有一个是有一些精油的那个化学成分不适合滴到塑料制品里面。 不要直接滴啊，除非你是有一些品牌他做过，专门上面有一个小格儿是滴精油的。 对 啊，我为什么知道？因为橘子老师给过我一个，特别好用，桌面的那种。 对， 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因为它直接这个出来就到你的，就上呼吸道的部分。 对， 对着脸吹。这个如果不是这样的，就专门的有一个小格子来滴精油的话，普通的加湿器不太建议大家直接滴，这肯定是不行的啊。我们就画叉叉。但是呢，你弄化妆棉呀。或者这小棉片呀， 或者是如果想熏香的话，现在不家里有暖气嘛，可以找一个小棉片，滴上精油放在那个暖气片上。 那还是加湿器， 还是加湿器。 对，我觉得加湿器那个味道出来又很，就心理上感觉会滋润一些。刚才为什么会强调茶树？ 因为茶树对上呼吸道特别好。 一个是对上呼吸道特别好，再有一个是日常熏香，它可以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就预防感冒，别等到说感冒来了的时候，我去想着，哎呀，这不舒服那不舒服，所以我们提前预防，茶树是对提高免疫力会比较好的一个精油。 如果是已经有一点干到说哎，感觉有一点点不适，有点疼啊，或者有轻微的咳嗽的这个现象的时候， 这个时候其实是需要调一个复方油来涂抹了。就是你干熏可能就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效果，或者是有鼻子不通的情况下要用熏蒸这两个方式。熏蒸是这样子，就是找一个大碗或者是一个瓷盆，装上热水，大概滴两三滴的茶树精油，找一块大浴巾把自己盖在里面，然后它会让呼吸比较通畅。 哦， 其实熏蒸的作用会让你呼吸比较通畅，这是比较简单的方式。如果复杂的话，就是十毫升的这个基础油，比如说甜杏仁油，加上茶树的话，加3到4滴。可以，如果有就是咳的已经，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咳的胸疼啊，或者是有一些疼痛的感觉，可以加1-2滴的茶那个薰衣草。 哦，3滴的茶 树加1滴薰衣草。然后就是这个脖子啊，然后后背、前胸、后背，包括这个脖子两侧腋下的淋巴结的地方都可以涂抹一下。 前提是要有基础油啊，各位同学， 要有基础油。 这些我们说的这个单方精油都不可以直接跟皮肤接触， 单方精油绝不可以这样直接涂。 这不是钱的事儿啊，这是健康的事儿，这不可以啊，都是我们跟大家说的都会有一个前缀啊，所以大家听的时候要认真一点，因为很多人可能是哎开车听了一耳朵哦，说哦说这3滴茶树1滴薰衣草的，这不可以啊，都是要有你的基础油的。这个可以涂在刚才橘子老师说到那些地方，这个前提是你已经开始有疼痛感了。 对，像如果说咳嗽或者是会早上起来觉得有痰，那就要把茶树换成尤加利。因为尤加利是尤加利是化痰比较好的，因为它会让你就是那个所有湿乎乎的都变干。就简单的理解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它化痰的效果会好一些。 这些也都是可以给小朋友用的吗？我们刚才说到的 这些给小朋友的话，比如说如果是12岁以下的小朋友，在这个剂量上减半。6岁以下再减半，小朋友 就不要用了， 就不要用了。所以提前做好预防。 太小的小朋友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如果你整个房间当中都在用熏香，用洋甘菊、茶树、甜橙， 薰衣草都可以， 薰衣草这都可以的。这熏香是单方精油啊，同学们，是可以的，涂抹千万不可以啊！太小的小朋友了，我们就先开始熏一下，就是刚才橘子老师反复强调的，我们预防一下就可以了啊。有人说刚才的这个问题啊，重复一下，说精油是不是都有活血的功效？因为天冷了，身体通络更暖和。 促进血液循环，应该是这样子一个概念吧， 对，就是活络血液循环的。 大部分精油都会有，像比如说如果上天冷啊，想要暖和泡澡啊，或者是泡脚，刚才说的那个开头说的那个玫瑰精油可以，还是亲民价格的，像姜，生姜精油，姜精油， 就是每一次橘子老师说什么胡椒精油、 姜 精油， 就立刻变身厨房大人， 不自觉的咽口水。这些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普遍认为的可以来活络的这个基本上它变身为精油它也都是可以的， 可以的， 但大多数的都可以，也要看用法，对吗？ 也要看用法，就比如说你熏香是这样，熏香肯定起不到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 甜橙呢？他问。 甜橙没太有特别明显的，如果你是泡澡的话或者泡脚的话，本身热水就会促进血液循环，甜橙没有特别明显的促进血液循环的这样的作用。 没有啊， 如果这个精油本身的话没有。 好，关于这个我们上呼吸道的好吧，说薰衣草应该也没有吧？ 薰衣草也没有。 没有，刚才说的这个精油啊都不能吃， 不能吃精油，不可以吃， 不可以吃。不管你们通过什么样的渠道，之前我们节目也讲过，其他的渠道可能是这个国际不同的一些芳疗师协会给到的 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说可以饮用的或者食用的精油的这个，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都不推荐啊。对，如果你非常相信他 ，OK， 那你就是他那一支，但是我们以我们抚慰芳香学院为代表的这一支呢，我们是精油是绝对不可以吃的啊，不可以。说这个感觉刚才说到的几个精油放在菜里边无敌。你就不能认真的放点生姜和胡椒吗？干嘛非得放精油？ 做菜的时候就认认真真的放生姜。 对，刚才说到的生姜精油啊，还有胡椒精油，这真的是可以滴在你的泡 脚 的水里的，这个可以达到刚才奇奇姑姑想要知道的这个啊， 促进循环。 应该会特别热，我觉得。 是这样子的，这生姜精油啊，它有一点点的那个皮肤刺激性，所以如果要自己泡脚的话，最好拿全脂的牛奶把它稀释一下，大概一勺的全脂牛奶加上姜精油，然后再把它放到那个洗脚水里面，就泡脚的那个水里面。 哦，这还得用牛奶稀释一下啊，太 全脂的牛奶，脱脂的都不行， 都不行。要求好高，你们芳疗界的要求好高好多。 就我们芳疗师好像一说话就是，然后我们同事说你们怎么那么多条条框框？ 就是这个也不可以用，那个也不可以用，然后剂量都非常的精准 的 啊。然后12岁以下减半，6岁以下再减半， 再小的小朋友就3岁以下就 不要用， 找芳疗师吧。 对，那还是真的要对症哦。好，这个关于上呼吸道的，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所以还有补充吗？如果没有补充，我们就要说珠海旅游的事儿。 就是刚才我再重复一下刚才提到的两个方式，一个是加湿器的口上加棉片滴茶树精油，然后不要直接滴到加湿器里面，这个是预防。第二个是如果已经有一些不舒服，鼻子不通气的话，简单的办法是找一个大瓷碗，装上热水，一定要是开的水，而注意别烫到自己啊，加2到3滴的茶树或者是尤加利来畅通呼吸的。找个大浴巾还记得吧，脑补一下。这个是畅通呼吸的。第三个是如果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咳或者是疼的，这最简单的配方就是10毫升的甜杏仁油加上3滴的茶树或者是尤加利，根据有没有痰，再加1滴薰衣草缓解那个疼痛，就是前胸后背的这个基础油的涂那个复方油的涂抹 啊，然后脖子这个地方也可以， 也 是吗？侧面啊，还有这个腋下淋巴结，刚才都说到了这几个关键的部位啊。有人说精致啊，真的是要花心思，不简单啊。但是呢，因为为什么会请到芳疗师来讲这个话题？也是因为觉得吃药嘛，这个事儿啊，总是不是很建议大家的。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肯定是不会使用这个方法。那平时呢，如果仅仅是肝或者是肝造成的一系列的小问题，大家总是希望能够用很温和的方式去解决它。那精油，就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法。好吧，一点时间说说，真的要去旅游，甭管去珠海还是去哪里旅游，出门了，哎，这建议带什么样的精油？ 首先，第一带肯定是茶树。 茶树又来，哎，果然不是我爱茶树，是你也很爱吧？ 是因为我很爱茶树，所以在我的 带领引导我，对，把我带的也很爱茶树。好， 茶树和薰衣草肯定是出行必备。 必备。 第一个是茶树呢，就是棉片或者是酒店里的小毛巾，然后打湿之后把精油。茶树精油滴上去，像我自己会把马桶圈啊和那个浴缸啊，全部都擦一遍。 这个时候起到了消毒的作用。 对，消毒的作用。然后那个薰衣草为什么要出差或者是出行必备？是因为我们出去的时候经常一天刷2万步，脚疼，或者是胳膊疼，拎行李的时候会有些疼痛，用薰衣草来做缓解，泡澡或者是基础油稀释来局部的涂抹。那基础油呢，像我自己常备的就是荷荷巴油。这个就比较百搭嘛，而且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会干扰这个精油的味道。然后呢，如果说我出行会再带什么的话，如果去比较热的地方有蚊子的话，就会带香茅 啊。对，这个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反复跟大家推荐过这个。 再有就是柠檬或者是甜橙，因为酒店的那个空间的味道可能不是自己熟悉的，有的时候会觉得不太舒服，所以呢我会带一个甜橙或者那个甜橙或者是柠檬，也是用有的时候会带小喷瓶，如果没带小喷瓶的情况下，就会直接把它撒到那个地板上或者窗帘上。 哦， 就整个屋子里面 都是你自己啊、 哦， 很甜蜜的这个味道， 嗯、 避免了说我们初到一个陌生的酒店啊的地方啊这种陌生感。还有人问精油的使用会有依赖性吗？我个人从认识橘子老师到现在4年的时间。